北京时间8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 别麻烦了， 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今天跟您聊的话题啊，跟一场展览有关，西方绘画500年，东京富士美术馆馆藏作品展最近正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展出，将会一直持续到12月23号。到目前为止，这个展览的展期已经过半了，不少朋友可能已经去欣赏过了。不过关于其中一些作品的背后，甚至是关于这个展览的背后，都还有一些您可能不知道的故事。那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咱们就走进这场东京富士美术馆馆藏作品展，和您一起来聊一聊。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西方绘画500年，东京富士美术馆馆藏作品展正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举办。展览开幕之后，展厅里几乎每天都是人头攒动。这个展览选取了16世纪至20世纪西方艺术史中经典艺术流派的60幅绘画作品，分成了5个单元，按照时间脉络展示了从文艺复兴到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西方艺术发展历程。60幅画浓缩了500年的流派兴替，简直是一部浓缩的西方美术史。展览的画作有不少都是来自观众非常熟悉的名字，比如安格尔、塞尚、梵高、高更、毕加索、安迪沃霍尔等等，其中有不少在咱们的节目里都曾经专门介绍过。也有一些画家的名字虽然美术专业人士很熟悉，但大众却不是那么熟悉。您比如说这一位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画派的代表人物乔凡尼·贝利尼，那咱们今天就先来说说他。不过说这位画家之前，我得先说一种酒啊，有这么一款鸡尾酒，它起源于意大利的威尼斯。大概在100多年前，当地的一位酒吧老板用新鲜的白桃和意大利起泡酒调制出了一款粉红色的鸡尾酒。老板觉得这酒的口感和颜值都很不错，就想放到自己的酒吧里去卖。我们知道鸡尾酒都有着特色的名字，什么长岛冰茶呀、血腥玛丽之类的，那要卖酒呀，就得先起个酒名啊。当时威尼斯正好在举办一个纪念艺术家贝利尼的艺术展，展览相当火爆。也许这位酒吧老板是贝利尼的忠实粉丝，又也许他只是想蹭个热点，反正最后他就把前面提到的这款鸡尾酒取名为贝利尼，然后这酒就火了。乔凡尼·贝利尼是一位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也是著名的威尼斯画派的祖师爷。不过在他家里，他可不敢说自己是祖师爷，因为他的父亲和哥哥也都是画画的，只不过流传后世名气最大的还得数乔凡尼·贝利尼这位二弟。他的名气有多大呢？有人说他是米开朗基罗的终身对手，还有人说他的艺术成就可以跟达芬奇并驾齐驱。在绘画上，乔凡尼·贝利尼开创了许多新的题材，在形式和配色上也都有所创新。既然我们说他是威尼斯画派的祖师爷，那就不得不提到乔凡尼·贝利尼的徒弟了。贝利尼不光自己厉害，还开办了艺术学校，带出了不少好徒弟，其中一个叫提香，还有一个叫乔尔乔内，就属他们俩天赋最好，甚至后来在很多方面都超过了他们的老师。说到贝利尼家族，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点， 就是他们家其实是身份显赫的美第奇家族的表亲。众所周知，美第奇家族是整个文艺复兴时期重要的资助人和幕后推手，经由他们资助或者扶持过的艺术家都是数不胜数。而贝利尼家族如今也成为了世界上最有名的艺术品收藏世家，他们拥有五座私人博物馆，超过20000件艺术珍品，其中不乏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的真迹。所以您不管到哪儿去看展览，只要听到头衔是贝利尼家族收藏，那一般都是精品展览。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正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展出的一个展览，叫《西方绘画500年东京富士美术馆馆藏作品展》。刚才说到的乔凡尼·贝利尼是来自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位著名画家，那我们接下来要说的一位离我们现在的时代要稍微近一些，这位画家他的名字经常跟另外一位画家的名字弄混，他就是爱德华·马奈。马奈、莫奈，傻傻分不清楚，你不是一个人。那他俩之间到底有没有什么关系呢？其实还是真有的。我们知道莫奈是著名的印象派画家，而马奈虽然从来没有参加过印象派的展览，但却又被后世的人们称为是印象主义的奠基人之一。爱德华·马奈出生于1832年，比莫奈大8岁，和莫奈一样也是法国人。马奈的家庭是巴黎的一个富有之家，他的父亲从事的职业跟艺术没什么关系，是内务部的首席司法官。马奈家里希望他长大之后能成为一名海军军官，所以在他16岁的时候就把他送到了一艘轮船上，当起了见习水手。马奈是18岁才开始学画的，他到巴黎的一个古典主义画家那里学习了6年绘画，受到了严格的基本功训练。他还经常跑到卢浮宫去观摩历代大师的作品，而且还游历了欧洲的不少国家，看了挺多的风景。马奈受过良好的教育，追求独立自由。19岁的时候，他还参加过革命，同情巴黎的公社起义，还被选为了公社艺术家联盟的委员。马奈的青年时代可以说是过得非常丰富多彩了。也许就是因为画画之外的杂事太多了，他直到29岁才在画坛崭露头角。31岁的时候，马奈展出了一幅画，名字叫做《草地上的午餐》。画的是几个年轻人在草地上共进午餐的情景。这幅画现在收藏在巴黎著名的奥赛美术馆里，是一幅传世名画。但在他第一次展出的时候却没有收到什么好评，因为这幅画中坐着两个衣冠楚楚的男子，旁边坐着的却是一个赤身裸体的女性。这个情景当然看上去很不正常了，而且在当时的绘画里只能在表现天神的时候才是允许画裸体的。这幅画在1863年的巴黎沙龙展出时就以有伤风化而遭到了拒绝，后来是在落选者沙龙中才得以展出的。马奈之所以这么画，其实是表达了他对当时古典主义绘画的一种反观和挑战，而他这种具有革新精神的创作态度也深深影响了莫奈、塞尚、梵高等当时的年轻画家，从而将绘画从古典主义带上现代主义的道路。近年来，马奈的画在艺术品市场上是相当抢手。他的一幅画《春天》2014年就曾经在纽约佳士得拍卖行拍出了3320万美元的价格。这次在清华的展览中展出的是马奈大约在1880年创作的一幅画，叫《漫步》。马奈是1883年因病去世的，画这幅画的时候他的身体状况已经很不好了。为了疗养，他在巴黎郊区租了一间房子，这幅作品就是在郊区创作的。马奈去世后的第二年，这幅画进入了拍卖市场，被巴黎歌剧院的一位男中音歌唱家买走了。 后来又经过几位欧美著名收藏家转手，最后才到了东京富士美术馆收藏。据说画里的人物是当年去探望马奈的一位女性朋友，她穿着黑色的长裙，头戴一顶装饰着紫色花朵的帽子，背景里则是类似印象派画作的绿色庭院。整幅画主要由绿色和黑色的对比构成，再加上女性嘴唇的红色点缀，让整幅画面的色彩取得了绝佳的平衡。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主持人田阳。刚才跟大家聊的是几个展品背后的故事，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来说说这场展览本身。那说到东京富士美术馆，它的创办人是一位摄影师，叫池田大作。这家美术馆创立于1983年，历史其实只有短短的30多年，但是他们的藏品却很厉害，一共收藏了超过5000件东西洋的绘画、版画、雕刻、陶瓷、舞剧、刀剑等等艺术作品，大多数都是西洋艺术品。您看，从几千件藏品中选出了这么60件，就可以对西方美术史来一个如此系统的回顾。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他们的藏品可都是精品呢。东京富士美术馆的创始人池田大作曾经说过，要让他的美术馆成为介绍全世界的美术馆。而这次展览的策展人杨东江就说了，日本的收藏是一种研究性的收藏，将西方的艺术史作为收藏的模板和范本，按照时间顺序以及艺术风格的流变进行系统化的收藏。这样的思路其实和日本文化界提出的脱亚入欧的观念有着很大的关系。众所周知，从中国派遣遣唐使开始，日本曾经长时间学习古代中国的文化，并且在此基础上演进出了他们本土文化。而到了19世纪中叶，当时的学者们提出了脱亚入欧的观念，倡导日本要开始向西方国家学习。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一位叫做松方幸次郎的日本商人认识到了西方艺术品的价值，开始斥资收藏西方美术作品。1916年，法国雕刻大师罗丹逝世的前一年，罗丹希望能把自己的作品捐赠给法国政府。那一年，松方幸次郎正好在巴黎旅居，他在经济上给法国政府提供了许多资助，从而才把罗丹的石膏原作全部翻制成了铜像。这些作品每一件只铸造2个铜的复制品，而其中一个就属于松方幸次郎。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松方幸次郎在巴黎购买的美术品全部都被法国政府没收。直到战争结束8年之后，经过漫长的谈判，法国方面才把其中的371件作品归还给了日本。日本东京国立西洋美术馆就是在这些藏品的基础上建立的。与松方幸次郎类似，同样热衷于收藏的日本企业家还有大原孙三郎，他曾经在上世纪20年代2次托人到欧洲搜集购买西洋绘画和雕刻作品，其中就包括了法国19世纪印象派的不少代表作，还有20世纪初西方现代派大师的绘画。1930年，大原孙三郎在这些收藏的基础上创立了大原美术馆。1943年，大原孙三郎去世，他的儿子大原总一郎继承了父亲的遗志，他的后人又陆续购买了许多的艺术品。一些传世珍品像是莫奈的草垛、睡莲、雷诺阿的泉边玉女、塞尚的玉女等都收藏在大原美术馆当中。 可以说从19世纪脱亚入欧的思想发端，到20世纪日本致力于收藏西方的美术作品，再加上日本在教育、经济等领域有意识地向西方靠拢，使得他们以极快的速度进行了现代化转变。而如今日本也诞生了像是村上隆、草间弥生这样的著名艺术家，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有着强大的文化影响力。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我们聊的是展览方面的话题，主角是西方绘画五百年，东京富士美术馆馆藏作品展。很多观众可能不知道，这次展览并不是东京富士美术馆的作品第一次来到北京。早在1992年和1997年，这个美术馆的作品就曾经来过北京两次。1992年是东京富士美术馆的藏品第一次来北京。那年的10月15号，东京富士美术馆珍藏西洋绘画作品展在中国美术馆正式开幕。1992年的美术爱好者和今天的大家一样，也是在美术馆门口排起了长队。现任东京富士美术馆馆长的武木田聪对那次的展览还印象挺深刻，他说，让我最为高兴的是当时有很多年轻人从中国各地赶来参观展览。有一所美术大学的大学生们在老师的带领下换乘了好几天的火车才赶到了北京。美术馆早上开门前就等在了外面，他们几乎整天都泡在美术馆里欣赏名画。1992年那次与西方名画近距离接触的机会，让中国的美术爱好者们心潮澎湃。在那群年轻的参观者中，如今的策展人杨东江就是其中的一员。那时候他还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学生，而如今他已经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教授和副院长了。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了20多年，但他对当年排的长队也依然是记忆犹新。东京富士美术馆的创始人池田大作不仅是一位摄影师，还是一位中日友好的倡导者。就在去年，池田大作提出希望能够以美术展览的形式来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于是富士美术馆就派出了由馆长武木田聪带领的考察团队到中国来考察合作对象。他们来北京的时候，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正在展出一个从莫奈到苏拉热西方现代绘画之路特展。武木馆长看到了中国艺术陈列场馆20多年来的长足进步，对展馆条件、策展水平等各个方面都很满意，就决定与清华大学艺术馆进行合作。今年3月，杨东江教授到日本去挑选展品，富士美术馆一开始也没想到咱们会把他们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来个连锅端。但杨东江坚持，既然合作展览，就要做高标准的展览。在他看来，过去的20多年当中，中国观众对于艺术作品的接受能力已经提升了层次。日方最终同意了这个方案，这才有了本次展览中从贝利尼到鲁本斯、雷诺阿、马奈、莫奈、莫迪利亚尼、安迪沃霍尔等作品的一次大聚会。说起来，现在国内的艺术品展览是越来越多了，规格也是越来越高的，但还是有不少观众普遍带着一种打卡的心态去观展的。所谓的这个打卡呀，就是我拍了照了，也发了朋友圈了就行了的一种心理。但是呢，作为策展人，杨东江教授希望来参观的观众啊，可以看到画作背后的故事，看到艺术演进的过程，而不只是手机一举拍照打卡就完事儿了。不过这次的展览也改变了杨教授对国内观众的看法，因为这次展览上的观众就很不一样。平时其他的展览观众通常逗留1个小时，而这个展览大家却平均逗留2个小时以上。观众当中既有专职的艺术家、美术专业的学生，也有不少普通的艺术爱好者。现场甚至还有一些艺术普及机构派出了讲解员，通过耳麦进行低声讲解。 开放夜场之后，更是有不少忙碌的职场人士，白天把工作和家庭的事情忙完之后，晚上来到展厅，安安静静地欣赏展览，沉浸在艺术的氛围当中，直到晚上9点闭馆了才离开。这样的一幕也让策展的工作者们感到，他们的辛苦付出都是值得的。今天关于这场来自东京富士美术馆的展览还有艺术品背后的故事，咱们就先聊到这儿。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学术译名为雷克斯暴龙，生存于白垩纪最末期，是最晚灭绝的恐龙之一，也是陆地史上已知的最强的食肉动物。霸王龙位于白垩纪晚期的食物链顶端。其实这只恐龙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聆听最美乡村故事，品味美好幸福生活。